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四十六集，这里太安静了，诗璇忍不住一直说话，只是自然岔开了话题。 不知道依萍怎么样了？我听说野生刺猬不能圈养，不然容易死。 老白得意洋洋地道：“ 哎呀，看到没？这回捆上了，绝对逃不了。” 嗯，蓝河道。诗璇说：“ 嗯，我查到的。但是依萍如果伤得太重，放回去可能更危险。”“ 那当然啊，妥妥的。”“ 哦。”“ 但是我又听说白仙不能家养。”“ 像我刚刚勾他脑袋这招，严三求了我好久，我都不肯教他的，也是独门绝技。”“ 没听说过。”他就这么同时对付俩，捧哏了一路，直到剧组那一堆忙碌的人出现在眼前。 走出来了， 诗璇眼泪都快流下来了，从未觉得这代表着加班的画面如此可爱。嗯，娃娃给你。蓝河伸手。 嗯，不要。 诗璇差点尖叫，她觉得自己从此对娃娃机都要有阴影了。 你也别要了，刚才那个…… 因为还是夜晚，诗璇也忌讳着不敢直说那遭遇。怎么，不要那给我了？蓝河一脸无所谓。这样吧，我拿回去给依萍垫着玩吧，还挺软的。你之前不是还说依萍邪门吗？以毒攻毒，看看依萍和他哪个更毒吧。诗璇说：“ 哎，也行啊。” 蓝河把玩偶都堆到凳子上，老白还没立刻走，而是飘在旁边，好奇地看了会儿他们是如何工作的。 怎么你可以坐在这里呢？ 因为蓝河今晚的戏份基本已经结束了，只是在这里等有没有要补的。导演还没确认，但是老白问了这话，他就沉默了会儿，捂着嘴道：“哎呀，因为我是糊糊的男三啊，还没有主角那么忙。”老白立刻道：“ 那你还不如全职干无常。哎，我觉得以你的能力，肯定能连跳三级。” 蓝河不为所动。“哎呦，好了，你该回去复命了吧？最近不是乱得很吗？路上小心被劫道。”老白哼哼唧唧道：“ 哎呦，你总得让我喘口气吧，累死我了。” 正是此时，天边飘来一只蝴蝶，等飘近了，蓝河才发现这并非蝴蝶，而是纸灰。老白捏在手里搓了几下，指挥蝴蝶就在他手里化为了白色的纸条。老白看罢，死人脸上泛起青色。“ 不好，严三出事了。”“ 啊，严三哥怎么了？”老白急道。“ 啊，他就说救鬼啊，正在觉慧寺那边，也不知道遇到什么危险了，我要去找他。你现在这人闲着，能不能一起来啊？” 老白拿了钱之后是很说话算话的，现在竟然开口求助。严三急得求助都没说出囫囵话了。蓝河只犹豫了一瞬就道：“ 嗯，这样你先去，我找个地方死一死就来。”“ 好。” 蓝河去找王茂，和他确认了一下没有需要自己的地方了，就说肚子不太舒服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王茂很快就同意了。本想上剧组的车，想想怕吓到剧组的人，蓝河直接在游乐园里找了个无人的储藏室，往地上一坐，魂魄离体，然后往觉慧寺去。蓝河大老远就看到群鬼聚集，两盏红灯笼飘在上空。到了近前一看，严三细长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，头顶上的帽子却是不知道哪里去了。 坐在地上很是颓废。老白则正在盘问众鬼，除此之外，宋福坛竟也在此。他牵着瘸驴站在一旁，黑衣当风，金色卧鱼儿将衣袍压下来，背后是红色的四墙，看上去倒颇有意境。蓝河一晃神儿， 这是怎么了？小宋怎么也在？ 你来了。 严三哭哭唧唧的道：“ 哎呀，今儿多亏了小宋热心帮我。” 蓝河奇怪，热心这两个字儿怎么和小宋沾上边了？他见了鬼比自己还烦吧？宋福谈道：“ 我没。” 严三说：“ 今儿来接引魂魄，也不知是哪个家伙，趁我忙不过来，给我打抢一番，我便逃啊逃啊，正巧遇到你折的驴，那手法我一眼就认出来，当时我就一边求助一边想着骑着驴跑，谁知道这驴是瘸的，幸好这个牵驴的小伙来帮了我。哎呀，但我的官帽还是被抢走了，现在正盘查线索。” 不是，宋福坦想要辩解。 感恩啊。 严三连忙感谢道。宋福坦索性转对蓝河简单道：“ 是这样的，我回魂路上他把我的驴抢走了，我便去把驴牵回来。 对对对，差不多吧。” 严三说：“那家伙就是怕了他身上的佛光才溜的。 谢谢你啊，不愧是小来的朋友，很热心，现在还留在这里一起回想线索。” 宋福坦无语，他是看到小来的搭档出现了，说不定小来也会出现才留下来的。蓝河忍住笑说道：“ 那还是多谢你了。忘了介绍，这是我同事，你们远远见过一次的吧。” 宋福坦见他笑了，自己反而没那么无语了，迅速接受道：“ 没什么。”怎么连阴差都抢了？那现在什么情况啊？问出线索了吗？ 蓝河问道。 还有那帽子， 因为宋福坛在场，他也只说了半截。老白郁闷的道：“ 没有，全都看不清，现在连那厮是人是鬼都不知道。咱们阴差的官帽若是给活人戴了，就可以隐匿身形，扮鬼一般。以前也有误拿了官帽去占便宜的，寻常道士都没法破法。” 蓝河个兼职无常，还不知道官帽有这样的效果，但想想也有点逻辑。他想想道：“ 这样吧，我来闻一下有没有线索。” 蓝河把胡七十九的指甲给烧化了，一下就具有了狐仙的嗅觉，当然他那手也变成了毛绒爪子。宋福坛惊异地盯着看，老白也咦了一声：“ 这个不像是胡大姑娘的呀。” 蓝河不好意思地抬了抬右手展示一下：“ 是胡七十九姑娘的。” 老白嘀咕：“ 这又上哪儿认识了个胡七十九啊？” 胡门弟子多，他也不是个个都认识。之前宋福坛是和抢帽子的家伙接触过，所以蓝河先是嗅了嗅驴背，又顺着嗅到了他修长的手指尖。 是这里碰过吗？ 宋福坛看到他低头凑近自己的手，冰凉的气息袭来，手指不受控制一般翘了翘，隔着面罩若有似无地划过他微翘的鼻头，隐约凉凉的低声道：“ 是背后。” 打劫严三的家伙碰到了他垂在身后的卧鱼儿，这才被烫了一般逃窜。 哦， 蓝河绕到他身后又低头闻了一下，几缕头发掠过他的后颈，随即眼睛睁大了一点：“ 这个好像是黄鼠狼的味道。” 一说到黄鼠狼，他又想起了胡七十九，不禁道：“ 黄门这是怎么了？胡七十九姑娘前些天也被黄鼠狼劫到了。” 黄鼠狼？ 严三还未怎么样，老白却是神色一整， 又是黄鼠狼。 怎么了？什么叫又啊？ 老白怒道， 你们还有所不知，大姑娘这几日也接报好几起劫掠钱粮香火打伤仙家的案子，线索都隐隐指向黄门。哎呀，起初他正忙碌着，分身乏术没顾得上，没想到愈演愈烈，现在对阴差也动手了。看啊，这黄门是想趁乱大捞一笔啊，真是不知死活。 胡七十九都不好意思去告状了，竟不知他并非唯一的受害者，原来非人非鬼，而是黄鼠狼作祟。严三听了道， 这事若是和四大门仙家有关，我倒是有了追查方向，最好是能与胡大姑娘携手。 而且听起来这黄皮子是丧心病狂，自己人都抢，那也不用担心妙感山上的那位袒护了。 哎呀，原也该告诉他知道，不如点侄子叶香，请大姑娘过来一叙。 老白肉痛地拿出了珍藏的蓝河牌香火，要燃香请胡大姑娘。胡大姑娘一时半会儿还没来，蓝河趁机举起爪子问宋福坛，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我给你揉一下，这是狐仙送的，可以治病哦。 指甲烧都烧了，别只闻一下味道，那不浪费了。宋福堂看他举着毛爪子，开始怀疑自己这次是在真的做梦了。但怎么会做这种梦啊？以前不觉得可爱，只是看到就想撒驱虫药的绒毛放到小来身上，却烟火顺着天极飘远，向着妙感山的方向。这时候胡大姑娘的到来让宋福坛确认了，应该不是梦。但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蓝河已经把手往后一背，并藏起了爪子。胡大姑娘踏着袅袅烟火姗姗来迟。 哟，怎么这么热呢？ 胡大姑娘看着光景掩嘴笑道，只是蓝河看得出来他眉眼间有些疲态，看来啊是这阵子忙坏了。 来老爷也在呢。 他说着却是脚步忽然一缓，停在了蓝河面前，舔了舔嘴唇。 是不是有刺团的味道？ 大姑娘好，是我救的白仙。 蓝河打招呼赶紧岔开话题。 我还想问你呢，要怎么判断一个白仙是不是心地善良，值得一押？ 等等， 胡大姑娘却是眉目沉凝，再抽了抽鼻子，仔细一闻，霎时间勃然大怒，胡头胡脑的怒吼： 不对，你还养了其他的，快说是哪个小狐狸精。 蓝河有些尴尬，不知如何是好。 虽然但是这个时候大概应该说， 你听我解释。 我没有。 这话实在太让人误解了，蓝河还迅速向旁人解释道， 哎呀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用香火养成精的狐狸。 胡大姑娘的嘴巴都要凸出来了，眼角也越来越向上掉，手帕擦过腮边时一不小心就会碰到雪亮的尖牙。 你告诉我是哪一个，京城还有哪一个狐狸精赛过我，非要养一只狐狸，难道不是养我更好吗？ 宋福坛的心中暗叹， 哎，这小来如此受欢迎，连狐仙也想跟他回家，但小来活了200余年，见多识广，又戴着面罩，显然是心中不安全，至今在他面前也从未摘下过，又怎么会是养宠物的性格？ 蓝河提醒， 大姑娘你冷静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 胡大姑娘赶紧往回怼了怼嘴巴，摁平了，擦去顺着尖牙快要躺下来的口水，同时含糊不清的指责， 你说呀，你说呀。 老白都看不下去了。 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怎么劈头盖脸就质问？这要质问也该是我来吧，我才是搭档，你们一个个都是后来的，分去了我的宠爱。 狼和无语，是父爱，还有不孝子，这是劝吗？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